遭到反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9， 日元 113.3，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244， 人民币 6.43， 英镑对美元 1.367，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3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268 点，升131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91.45 美元，卖出 1792.52 美元。天气方面，受热带风暴圆规的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在早上八点，圆规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越南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来不同背景的嘉宾，细说人生的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艺术发展局主席黄英伟。2019年度十大杰青陈君阳，品格教育协会创办人刘马路明，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网上的世界呢是发展得很快，任何行业不去开始认真地去看的话呢，其实是会倒退的。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0月14日，的士司机谋杀案疑凶南丫岛被捕， 启德四监测点沉降超过25毫米，新急症医院停止地基工程。 政府将更新招聘公务员基本法测试内容，国安法纳入范围。 普京称军控及能源问题存在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月14日8点07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早晨，我是萧乐文，继续跟大家讲是有关于施政报告不同的措施。之前我几天都讲到一些土地的措施，找到不同一些关心的人士和团体都有回应过的。今天就请来两位局长跟我们上来讲是有关于土地方面和房屋方面的不同的措施。直播室这里就有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和发展局局长黄伟纶。早晨两位。 早晨乐文。 早晨乐文。 讲到有关于施政报告土地的措施，北部都会区发展计划就是其中一个重点来的。提到入面都有不同的发展项目，其实有没有分不同的发展的优次啊，或者有一些我看到有没有说都想着跟私人发展商是邀请他们合作一起参与 去发展啊，样有没有说是哪一些项目啊，哪一些地方如果真的要借助私人发展商的力量会去用到呢？ 如果我們講到北部都會區，我們經常其實它在空間、觀念、政策機制都有創新的。如果很將它簡化地來講，其實它其中一樣東西就打破了我們以往所謂南重北輕的格局，一些經濟就業的機會主要在香港島、九龍市區、新界可能少一點。那今次來講，你看到其實我們整個策略最終呢，我哋有60多萬嘅就業機會咧，就喺翻北部都會區嘅。咁呢個好處好多嘅，除咗話生活質素提高啦，又唔使咁遠翻工咧，對翻依家備受壓力嘅交通系統都大幅改善。 咁亦都喺北部有好多保育文化未來嘅發展都係會做啦。咁你方才話嗰個先後次序點咧？其實你睇翻政府以往一啲工作，你睇到出嚟嘅，因為整個北部都會區嗰個策略咧，好多新嘅地方，但係同時佢都建基於一啲我哋已經做緊或者即將會做嘅嘢嘅。喺北部都會區當中咧，譬如話我哋有啲新發展區，大家成日聽到嘅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咁呢啲對我哋講緊都係十多萬伙嘅人口咧，其實我哋已經開咗工噶啦。咁跟住接下來咧，我哋話以前叫新界北新發展區嘅，呢個有啲混淆嘅。咁啊，但係而家我哋會講係山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羅湖文錦道佢亦都有個綜合發展嘅地方。咁跟住新界北新市鎮咧，其實即係話我哋嚟講喺香園圍一路落到去皇后山嘅地方咧。咁嗰啲跟住落嚟會展開研究。咁再跟住咧就係再新一啲嘅，即係吉爭你今次提出嚟噶，包括喺流浮山去到白泥同埋尖尾咀，咁嗰度都有新嘅發展啦。另外喺古洞北北邊馬草嶺都有新嘅發展，加埋200多公頃嘅，咁嗰啲咧我哋就下年我哋就會展開初步嗰個工程可行性研究。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個時間次序根本係咁咧，咁如果你話同市場一啲合作機會，向來都有嘅。如果你留意我哋講一啲新市鎮發展嘅時候咧，我哋又話一個改良版嘅傳統新市鎮嘅換地嘅方法係點咧？如果我哋喺嗰個新嘅發展區，譬如話我哋都係確認咗，譬如呢幅地係做私人住宅噶啦，而咁巧嗰個發展商又揸住呢幅地，佢個面積或者佢個發展時序啊，因為譬如佢個發展時間要就到我哋嘅，都符合到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咧換地或者係將佢修改契約嘅方法，咁一齊去做咯。 嗯，頭先咧即係講到呢一個嘅北部都會區啦，頭先唔同嘅嘢已經係做緊嘅，根本上有啲已經進行緊。但係我見到即係整體嚟講啦，都要成個建設都要可能用到去到20年嘅用。 係啊，冇錯嚇。 但係呢一個我哋見到譬如前海方案咧，而家就話以2035年咧為一個嘅發展嘅目標啦，即係到而家距離而家都係10多年到啦，會唔會到最後？因為我哋譬如同前海啊，同內地希望都有一啲嘅配合啊等等噶嘛。呢一方面我哋譬如個北部都會區就係成20年可能要建設到，會唔會喺嗰個時間上未必配合到咧？ 因為當中有唔同嘅細部嘅落民，我舉個例，方才我提嘅古洞北、粉嶺北，其實我哋2023、2024年我哋開始入貨噶啦。有規模入伙2627添，咁一路整個區嗰、那個基本完成，我哋估係2031。洪水橋下村其實2324都開始入伙，不過規模細啲嘅，比較有規模入伙就2030、2031開始。整個區個基建做完就2038，咁所以嚟緊一路向前行咧，其實唔同嘅部分都係唔同嘅階段，佢會進入入伙啊，同埋嗰啲基建陸續會完成，即不存在話係突然之間。去到20年之後咧，突然之間先至可以入伙，其實整個諗法唔係咁嘅。咁就住前海嗰度，其實其中一樣嘢，我哋係有個跨境鐵路諗緊啦。我知阿凡哥嗰邊都諗緊好多嘢嘅，或者都凡哥可以好簡單講一講嘅。 係咯，因為呢一個就北部都會區啦，涉及到5條鐵路啦。頭先提到其中一條就係同前海嗰邊洪水橋同前海嗰度有一條嘅鐵路會諗啦。咁我都想知道啦。呢一個嘅接駁，見到有啲人都擔心喺一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同埋人口增長嘅時候，成個即係陸路啊或者交通方面嗰個負擔。會係點呢？我見到之前政府講咗少少嘅就係話日後可能都會好多工作機會嘅，未必話個負擔係想象中咁大，即係啲人全部淨係喺北部住，咁啊落翻嚟南部工作唔係咁嘅咁。但整體無論如何，你工作人口都係一個增加嚟噶嘛，即係呢一啲負擔點樣處理呢？如果只係靠現時嘅東鐵或者西鐵去舒緩嘅話， 落埋其實係交通運輸都係服務市民出行嘅啫，即係無論佢翻工翻學啊，翻屋企啊，其實都係要有公共交通工具啦，最基本。因為香港每天市民出行咧超過90%嘅即係出行次數咧都係靠公共交通噶嘛，咁所以整個我哋講係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必然咧嗰、那個交通運輸有一個整全嘅考慮嘅嚇。咁首先我哋會因應發展局佢嗰個土地規劃啦、人口嘅配置啦、就業機會嗰個分布啦，同埋市民出行嗰、那個習性都要考慮嘅。譬如話，會唔會有一部分嘅市民係北上去就業呢？有幾多會喺區內就業呢？有幾多會仍然係去即係南邊翻工呢？咁所以我哋咧就將整個嗰個交通規劃配套咧，首先就按 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去了個考慮。其次呢，樂文你都可能記得的，我們有一個是超越2030年的、鐵路和主幹道的研究、做緊的嘛。咁喺呢個研究裏面咧，會一併咧係將整個北部都會區以至咧係整個香港嗰個交通規劃係審視一次。咁除咗呢個係鐵路之外咧，但實際鐵路都係佔我哋公共交通40%+嘅啫。咁剩翻都係要靠巴士啦、小巴啦、村巴啦、的士啦呢啲交通工具去配對嘅。咁所以喺呢個係鐵路建成之前，咁嗰個公路網啦巴士嗰個服務啦、小巴啦、村巴都會一定去做一個規劃配套嘅。咁所以咧就話，當整個北部都會區人口全部搬入去啦，咁當然整個社會就非常之完備啦。喺之前咧就會係透過其他嗰個交通配套咧，同埋嗰個交通工具咧去處理嘅。咁所以應該都係可以適當咧係就住嗰個社區嘅發展去做到。當然頭先阿樂文你兩講啦，就係、是、洪水橋。前海呢條鐵路點咧？基本上所有跨界嘅鐵路咧，我哋都內地都需要有個溝通，互相去研究嘅，因為大家嗰個社會狀況啊，嗰、那個係實際嗰個出行嘅情況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咧同深圳方咧已經係成立咗專辦。 嗯， 我哋喺早前如果冇記錯，八月已經開咗會噶啦。咁亦都喺核下咧就係、是、成立咗呢個研究小組，就住係洪水橋前海呢條係西部鐵路咧。已經展開了第一階段的研究，研究呢是着眼於呢、那個、策略性的價值和可行的方案。我們預期呢在2022年呢就會完成第一階段的研究，其後呢就會即刻進行這個第二階段的研究。第二階段的研究就會是研究走線、甚至呢是一個站點、以至呢、那個、建造的個費用、和大家那個分攤合作嗰個機制都會一並考慮嘅。 但反而有興趣啲咧，就係其中今次呢五條鐵內邊咧，有兩條都係涉及到北環線嘅支線嘅。但因為我見到啲人都講到話，最終駁翻落嚟，如果要南下嚇，即係如果要翻翻落去即係現時嘅市區工作嘅話咧，都係要駁翻落東鐵啊同埋西鐵嘅。咁係咪無可避免日後即係就算你有啲工作人口係可能係北上嘅或者現區住，但你都會多咗人入去住噶嘛，都會令到現時已經接近飽和嘅西鐵啦，同埋已經好多人搭嘅東鐵啦，都會更加大的負擔，這個又怎樣去處理呢？ 基本上現在在說是2021年呢、這個屯馬線、全線開通之後，我們都看過這個東鐵線的交通的 承載量的、在、朝來的繁忙時段呢，北上的大概是那個運力呢是只是佔了 30%， 南下呢大概是60%多-70%，因為可能疫情的影響呢，始終那個出行那個模式會有轉變，所以其實我們都需要呢在日後呢疫情舒緩或者是、退卻之後呢，再做一個出行的習慣的研究，那變了呢也是正正是針對最新的情況。當然了，如果北部都會區的人口發展、我們都見到了，我們、這個北環線有一個建議就是向東延嘛、沿著這個是黃河山、以至到粉嶺，那這個是一個初步的構想。咁實際上點樣做呢？有好多方案嘅，可行嘅方案。第一就係將呢個係北環線延伸啦。咁如果個人口係冇咁多嘅時候，佢可以係一個我哋叫捷運系統啊。捷運系統可以輕鐵啦，可以係好似我哋機場咧由嗰、那個check-in counter 去到上飛機，未有一個叫都係捷運系統細小嘅，我哋 APM 咧亦都可以，甚至咧可以用一個我哋係而家。這個是自動駕駛的汽車 幾列的，內地現在未有一個示範區在做的，那都可以的，在外國都有用的。 哦，即是你說的就是譬如現在說支線， 是的，支線是很多很多的可行方案，那它只不過呢用一個勾劃的形式呢，就將個走線啊甚至個站點啊，它統而叫之呢就叫鐵路的解，實際上呢是一個集體運輸或者一個捷運系統。咁呢個集體運輸或者捷運系統係咩嘅形式？點樣嘅設計呢？其實係未定案嘅。 有咩好處呢？但如果用呢個捷運系統， 個好處就係視乎嗰個人口個分布同埋實際嗰個出行嘅需要咯。譬如舉例咁講，如果嗰個區域佢個人口相對個區域人口規劃係冇咁龐大嘅， 佢個運輸需求冇咁重，冇咁龐大嘅。咁我哋需唔需要用一個重鐵嘅系統去咧？咁呢個就係經濟效益同埋一個實際嘅考慮啦。 嗱，另外其實我見到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呢本報告書入邊咧，入邊有幅圖咧都提到話呢個南北運輸走廊，但係就話要即係有待進一步研究啦。其實呢個係諗成點啊？呢一個就係正正係咪都舒緩到如果北部都會區發展咗之後，成個即係交通嗰啲負擔咁？ 南北運輸走廊咧，剛才我講咗啦，因為我哋而家已經進行緊一個就係超越2030年嘅鐵路同埋主要幹道嘅研究嘛。咁我哋會係就住日後發展局佢嗰個整個城市規劃包括都會佢城市規劃人口分布啊，以至就機會嗰度咧，會一併去處理。咁亦都要考慮到咧，當時嗰個係實際嘅出行嘅習慣。 OK， 整體嚟講有冇睇到今次呢個北部都會區啦，額外話開拓到600公頃嘅房屋同埋經濟發展用地啦？有幾多係即係政府嘅地，幾多係私人嘅地會牽涉到喺入邊？ 哦，依家未去到嗰度，因為如果喺新界嚟講睇唔同嘅項目嘅，有個別項目可能私人地比政府地多嘅。咁我哋基本上依家我哋都係用翻大家知道啦，我哋有收回土地條例，我哋有法定嘅權力，咁咪收翻個地咯。咁但係收地之前，我哋要確立一樣嘢嘅，佢係屬於個公共目的。咁有啲朋友話點叫公共目的咧？咁其實我哋有啲經驗嘅。舉個例，如果起一個公共屋邨、公立醫院，咁嗰啲好肯定係公共目的嚟。咁如果一個做一個成個新嘅發展區，因為新嘅發展區要整全綜合發展嘅。咁都會係符合個公共目的啦。咁呢啲就我諗遲啲咧，去到唔同嘅細部咧，等相關嘅研究做到咁上緊嘅時候咧，羅文你方才嘅答案，我哋就會比較精準咁講得到。 嗯，見到政府啱啱冇耐之前都公布咗呢個香港2030加個最終報告嘅咁，入邊咧就提到話，即係2019去到2048年啦，土地短缺去到3000公頃咁，呢個就係比之前2016年嘅估算咧嚟講係多咗 1.5 倍嘅。咁啊，見到政府都話希望改善住嘅空間等等啦咁。我想知啦，因為大家都有問到話啊，係咪即係話日後一啲私人發展商去起樓嘅時候都有限制，佢哋最少要起幾大個單位？呢啲係咪都會基本上係一定會做嘅條件嚟嘅？ 在翻2030加度咧，我先讲就系话，喺几年前我哋估嗰个不足啊，系1200公顷。咁喺当时我谂社会都有个声音话呢个严重低估咗啦。咁事实上我哋当时都坦白嘅，即系话一啲譬如住大啲嘅诉求，当时冇计落去嘅。一啲譬如话社会整个老龄化，其实有啲诉求嘅，即系好多嘅，譬如話福利嘅設施、老人家用嘅特別嘅設施，冇計到落去。咁今次我哋基本上我哋都計咗落去啦。咁總體個需要大概你當6200公頃啦，而我哋揾到已經之前揾到個土地3200公頃，不足咪3000公頃啦。咁喺翻2030加嗰度，我哋亦都講咗有啲咩項目可以提供到土地滿足我哋不足嘅需要嘅。咁大概就係話。可以，如果全部項目，我哋講緊14個項目啦，大大小小做曬做到4100公頃，咁呢個有個緩衝，我哋就有個 buffer， 即係話萬一個別項目個進展唔理想，或者最終個發展嗰個大勢啊，唔係我哋估咁樣，咁我哋都需要一個緩衝啦。咁呢個基本即係個概念係咁樣。方才你問到嘅就係、是、喺我哋平均，我哋希望我哋有個願景啊，係可以平均住大10%或者20%呢個願景，我哋清楚講咗。咁第一，但我都想講咧，譬如先講公營房屋嗰邊啦，咁大家都關心啦。即刻未曾做得到嘅，因為嚟緊嘅五年，我哋實請提供到嘅公營房屋啦，依家喺唔同嘅建築階段，嗰個住唔到。咁但係你知道，其實近年咧，我諗我哋同運房局聯手咧，就係喺翻揾土地同埋起公營房屋嗰度，其實好大進步嘅。由幾年前我哋講23万几嘅，如果你喺十年，即係究竟我哋提供到幾多公營房屋咧？到最新，我哋去到33万几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超越咗喺十年長策估嗰個十年需求，因為嗰個係301000啦。咁我哋就係早前我同范哥都講咧，就話如果我哋持續到呢個好嘅勢頭，其實我哋有可能喺第二個五年期先進入規劃階段嘅公營房屋，可能係較後階段，我哋就將佢研究做大一啲。事實上喺交椅洲嗰度咧，我哋已經會咁樣規劃噶啦。咁我舉個例子，就係一個四人單位。依家佢唔夠400尺嘅，通常有390尺度啦。如果講個內部嗰個面積啊，我哋話如果做到480尺，做大20%， 喂，點樣夠光景？我要俾多幾多地啊，凡哥咧？如果做大去到做大去到440尺，我哋要俾多幾多咧？咁基本上我哋初步計過咧，我哋係可以做大啲嘅。咁呢個交椅洲嘅規劃已經會咁樣嚟做啦。私營私人房屋即係私樓又點咧？因為早前社會都有個聲音就係話，可唔可以我哋限翻嗰個最就係、是、你方才講最低嗰個面積？政府之前有啲猶豫嘅。因为如果你话，其实我发觉我哋讲咗之后咧，呢几日又有呢个声音嘅啫。楼价咁贵啦，如果我再限最细嘅面积嘅时候，个入场嘅金额系咪会高一啲啊？会唔会令到有啲朋友喺市区买唔到楼啊？咁但系我谂我哋经过平衡，特别我哋既然喺2030加咧，我哋讲咗咁清楚一个住大啲嘅愿景咧，我哋相信我哋会向呢个方向走。马上我哋会做一个研究。咁如果系，但系个研究唔使耐噶。我哋曾經講過咧，我哋如果係有個調整咧，可能去到下年我哋已經可以開始調整。咁、但係如果你話調整到幾多，即係話最細幾多，我哋先至會接受咧？咁呢個我依家講唔到住，我諗就要經我哋研究咗咧，我哋會有一個説法㗎。 唔、係有個目標話210尺咩？呢、這個 呢、這個出面講嘅。呢、 okay. 個出面有啲其實有唔同嘅睇法㗎。如果你睇翻市建嗰啲單位，佢再大啲添嘅。咁、但係幾多適合咧？我諗就係話要攞一個新嘅平衡啦。但係就住呢個方向咧，我諗我哋認同呢個方向。接下來就係話，即係幾大會比較適合啲對翻，其實都係講翻咧，對翻市民嘅影響係點？呢、這個我諗最緊要啦。 頭先講到話，即係啲樓會唔會大咗又貴咗？嘅一啲考慮嘅時候咧，啲講樓價方面咧，見到有啲報道都講到話，即係呢個北部都會區嘅概念咧，近排都帶動咗成個，尤其是講到北區啊、元朗區一啲交投或者樓價，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嗰個情況？咁、概念一出 入邊啲一啲短線嘅市場波動咧？其實我哋唔係太考慮嘅，我諗啊，行政長官都講過咧，在政府嚟講，我哋睇長遠嘅。反而我哋而家覺得係咩咧？過往學得到嘅就係、是短線市場波動如何，因為可能好多唔同嘅考慮啊，有時有啲投資嘅考慮啊，亦都有啲傳聞啊咁樣。我哋就覺得我哋唔好理呢啲嘢，我哋持之以恆，提供更多土地做公營房屋同私營房屋個決心咧，反而我哋呢個咧，我哋唔可以有搖動。咁嚟緊，如果你睇翻北部都會區咧。新增600公頃土地係嘛？佢啲新增其實16萬幾到18萬幾嘅房屋單位啊，公司型未分啊咁樣。咁所以我哋自己信係咩咧？就話如果我哋係個供應嗰度做得到，因為到最終都係睇市場嘅，特別係私營房屋嘅價格都係睇供求嘅。供應喺供應方面，如果我哋係持續不斷咁做得到咧。總是對個價格有個舒緩作用，這個就是我們相信的。 嗯，另外我就見到所謂即係而家叫做殯葬城或者沙嶺嗰個大型嘅殯葬設施咧，就話會起，淨係起啊骨灰龛場。原本就係話有埋殯儀館啊、火葬場。 冇錯啦， 我見到一啲報道話，其實根本咧火葬場都唔夠嘅喎。話計翻而家32個火化爐咧，每年提供到53000節嘅火化時段。咁但係就話去到未來廿年啦，平均死亡嘅人數咧去到60000人啦，火化宗數去到57000宗啦。咁即係就話計翻2023至到2026。2033至到2038都會出現啲火化時段不足嘅，即係根本啲火化嘅設備都唔夠。而家喺沙嶺呢個位冇咗呢啲設施，會唔會考慮到呢個影響有幾大？ 一我先講個大概念都係好快講咧，就係、 是， 亦都考慮到我諗係北區好多嘅意見咧，就覺得其實既然北區咁多嘅發展喺某一啲設施嘅提供嗰度係唔可以調整一下，咁所以其實行政長官都講咗會調整。咁如果剩翻落嚟一啲譬如骨灰嘅庵嘅地方咧，其實會做得好美觀添嘅，即係我哋當一個公園咁樣去做嘅。咁如果你講翻一啲火化嘅設施咧，呢、這個我少少代緊阿陳肇始局長講嘅啦。我知佢哋馬上都會睇下咧，就係話喺翻剩下來嘅設施，因為依家其實我哋有啲火化設施咧，其實仲可以加爐嘅。咁加到幾多？如果喺邊度加咧？佢哋依家會積極睇緊嘅。咁就變咗我哋唔需要沙嶺嗰個設施咧，我哋仍然滿足到香港市民嗰個需要。 嗯，另外今次施政報告有提到一啲發展嘅措施，就譬如話覓地就話研究修訂新界條例，可以放寬出售呢一個嘅祖堂地門檻啦。咁我見就話好似冇好具體嘅資料，究竟啲祖堂地分布成點啊？有幾多啊？咁其實點知道佢可以釋放到幾多土地咧？ 依家的而且確未知嘅。我諗早輪就社會有啲估計，可能話超過2000公頃。咁實在幾多咧？我諗其實政府同鄉議局都傾過，因為其實佢喺隨住時間過去咧，佢亦都有買有賣咁樣咧，所以依家冇人準確咁掌握到嗰個數。咁但係我哋睇到嘅係咩咧？如果你話做一啲公營嘅項目，譬如做公屋咁咧，其實收到地喎，因為祖堂地咧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13.3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43，人民币6.43，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8点，升3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23美元，卖出1,791.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次这份施政报告，创科都是不少都跟土地发展、用地有关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施永恒， 我们自己香港因为不同的限制，就未必做得那么好。那今次呢，北部都会区新田科技城提供了额外土地，支撑我们业界发展，亦都可以令到我们跟深圳的协作就更加有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欧洲和北美各自都有一些代表性的音乐种类、人物以至流行音乐颁奖礼。在电子音乐方面，英国发展得比较早，美国和加拿大又怎回应呢？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玩创电音。 2021年10月14日，的士司机谋杀案疑凶南丫岛被捕。 启德四监测点沉降超过25毫米，新急症医院停止地基工程。 政府将更新招聘公务员基本法测试内容，国安法纳入范围。 普京称军控及能源问题存在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好，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继续直播室有两位局长在这里，分别有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和发展局局长黄伟伦，都是讲到施政报告一些土地房屋相关的措施。刚才都讲到有关于释放新界祖堂地，其实另一个施政报告都提到，就说会进一步检视绿化地带，就说检视一些坡度比较高、距离已经建设的区比较远的用地。这里就说涉及300公顷、这个有没有具体想到是哪些地是比较发展潜力高，还有包不包括那些郊野公园边陲地带的？ 不包括的，因为绿化地我们就是说真是绿化地。咁綠化地而家全香港大約16,000公頃咧，因為早前有啲朋友話你係咪攞曬16,000公頃去發展啊？我話唔係，你唔使擔心，因為個綠化地都有個緩衝嘅作用嘅。喺以往咧，我哋睇過兩期嘅，其實喺啲譬如冇咁斜啦，嚟一啲以發展地區比較近嘅地方啦。咁今次好似羅文你方才講啦，譬如話如果係超過20度，我哋今次都會睇嘅，因為超過20度係相當斜嘅啦，喺發展嚟講。咁相對佢離翻啲已發展地區比較遠，咁但香港唔係好大啫，即係比較遠啲，可能就話將來我哋起接駁路嗰個需要大一啲咁解。我哋嚟緊都會睇啦。咁300公頃就大約目前總量嘅2%啦。咁我哋講咗就係現階段會睇嘅，即係不排除將來再睇。咁呢啲主要都係新界啦。咁但係我諗啊，行政長官都講咗，有啲都係市區嚟嘅，譬如當中包括一塊啦，喺翻其他薄扶林啊。在深江盲人院以西咧，其實有一塊大約4公頃到嘅綠化地。咁其實香港大學咧就希望用嗰地咧，做一個變咗係尖端科技嘅實驗方面有關嘅建築。咁嚟緊都會做個規劃嘅研究。咁嗱，我都想提一提呢300公頃考慮完之後，即係究竟有幾多公頃係適合做一啲高密度嘅發展，特別係高密度嘅公營房屋發展咧？依家未算得準嘅。咁就讓我哋先即係揀咗呢啲地方先， 咁我哋覺得我哋應該過幾個月之內，去到出年年中之前，我哋揀到呢啲地方，咁跟住就進一步嘅比較仔細嘅研究。 嗯，但綠化地大家都可能有個感覺，就係佢本身有一啲嘅作用，就係防止城市發展即係過度擴張啊，去到自然環境，即係有個緩衝嘅作用。 不過農民咁啊，你要睇個大數。 嗯， 方才我咪講咗呢啲綠化地唔同翻郊野公園係唔重疊嘅，其實。咁郊野公園佔香港嘅總土地面積大約幾多？大約四成。 嗯， 綠化地幾多咧？16%，加埋係我哋56%嘅。如果你話呢56%嘅土地完全不能做任何，即係話能夠滿足香港居民需要嗰個發展咧，咁其實全世界冇咁嘅地方嘅。你見好多其他地方可能一啲綠化嘅面積咧，可能佢哋講緊20-30%係相當之多嘅。咁我哋講緊56%。咁但係早前行政長官都提咗嘅，如果用綠化地帶同郊野公園比咧，我哋應該先考慮綠化地帶。咁綠化地帶方才講啦，其實總量相當大嘅。16,000公頃啊，160平方公里，咁我哋先睇2%先。咁將來如果有需要，我哋再考慮。 嗯，但嗰啲緩衝作用可能有一啲就比較低一啲，所以就可以用嚟發展。 哦，當如果你講翻話佢嗰個生態或者係嗰個環境方面價值咧，其實當如果進一步，譬如話政府真係想發展呢個地方，譬如做一個高密度嘅公營房屋咁咧，相關評估一定做嘅，即係環境嘅評估、生態嘅評估。如果係過唔到評估咧，不會做個發展，所以嗰度會有把關嘅。 嗯，講到呢一啲評估啦，今次都話會精簡一啲嘅規劃程序啦。具體嚟講會點咧？係咪即係都有啲人擔心係咪會令到一啲公眾諮詢嘅程序都會少咗，令到人哋發表意見嘅機會都少咗？會唔會係咁樣咧？ 我哋又覺得可以精簡一啲。 嗯， 咁發表意見嘅機會唔會冇嘅，因為其實如果政府做啲大型嘅發展項目咧，總有適當嘅諮詢，但係依家比較長嘅，有時我諗。做個新發展區，或者你都知道啦，我哋可能有3次嘅公眾參與。咁有啲市民朋友覺得應該做嘅，但係你唔使做3次啊，係嘛？1次得唔得？2次得唔得咧？或者早前我同事阿凌漢浩常任秘書長都講咗嘅。譬如依家咧，其實我哋有啲唔同嘅程序啦，譬如規劃嘅程序、道路刊憲嘅程序、收回土地嘅程序，種種咧，譬如都有個反對嘅機會。但係好多時候你發覺現實上咧。個反對意見係完全一樣嘅，喺3個層面。咁能唔能夠將個處理反對嗰個工序嚇都整合一下，譬如一次適當嘅處理就處理到咧？咁其實呢啲就係嚟緊我哋會探討嘅嘢咯。咁就變咗我哋盼望，因為之前咧，我哋睇精簡工序嗰度咧，我哋走咗9個範疇，不過嗰9個都係一啲行政措施方面嘅範疇啦。我哋已經推出咗改善措施。咁出面有測量界嘅朋友咧，曾經評論過就話，佢覺得咧就係話，其實縮短到嗰、那個喺個工程個總時間縮短到幾多咧？佢話6-18個月，簡單嘅可能縮到6個月，複雜嘅18個月。咁喺呢方面，我哋進一步嘅努力，其實嗰個範圍更大啦。第一，我哋睇法律；第二，我哋就唔係單單睇發展局下下部門啦，譬如話運輸方面嘅、環境保護方面嘅，依家其實佢哋有專家都加入咗我哋嘅小組。咁咪一齊去睇，我呢個共同期望嚟噶。點樣喺確保一啲標準我哋確守到之餘咧，其實整個發展程序可以大幅加快。咁呢個我哋就係努力緊嘅嘢啦。 6-18個月，呢、這個都係你哋預估嘅。 呢個之前嘅，即係之前我哋做咗，我講一講我哋做咗9個方面嘅。咁有業界嘅朋友就話呢個係佢嘅評估。咁我態度係點咧？我哋感謝佢呢個評估。咁但係在政府嚟講，我哋一路睇咧，即係我哋覺得一路啲措施落咗地咧。究竟慳到幾多少時間呢？其實你要在現實中尋答案嘅。咁喺未來嚟講，其實我哋唔同嘅工序縮短咧。咁羅文康，你問緊我，我依家會唔會估縮到幾多少？我哋依家冇呢個估計。其實都係我哋做咗個精簡嘅程序，喺唔同環節啦，唔同環節都會減短到時間。到我哋落地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會知道個答案。 OK， 好。講咗好多關於發展嘅措施啦，房屋方面今日施政報告都提到，就會喺一啲合適嘅項目，就話採用一啲新嘅採購模式，包括咧就係引入一啲嘅承辦商一並去負責設計啦，做埋建造啦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嘅計劃嘅？幫到成個即係起樓嘅進度會幫到幾多嘅？ 這個其實是有需要的，因為如果大家留意到呢，我們說未來10年的公營房屋的供應呢，其中1/3在前那5年，2/3呢就在後那5年。那大家明白，我們說的是我們在現屆政府我們預期5年裏面呢，起的公營房屋說是96,500，已經是較前5年多了3萬個單位。那其實同事已經非常努力， 就去推薦呢啲項目。咁、去到後五年期嘅時候咧，嗰、那個供應量咧其實係超過一倍。咁點樣可以係有效、快速又確保個質素安全咧？咁所以我哋基本上咧就要喺生產力嗰度提升。咁生產力提升咧，喺政府如果我哋單靠自己獨立去支持嘅時候咧，我哋要去擴容啦。擴容嘅時候要增加人手，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啦。但係同一時間，我哋明白咧，香港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嚇，即係自行處理嘅方案就係咧，喺私營個企業裏邊咧，其實佢都有一份好大嘅力量喺度嘅，譬如尤其是建造業。咁所以如果我哋將嗰個設計同埋建造呢、這個作為一個單一招標嘅時候咧，咁同一時間就可以讓我哋公務員嘅同事就聚焦喺嚇，即係管理啊、督導啊、確保嗰個質素啊、結構安全啊。同一時間就引入呢個私營企業的資源和技術，咁啊變咗可以並行而去推展。第二咧，亦都因為佢係設計同埋建造放埋同一個事業單位處理嘅時候咧，佢可以提供更大嘅彈性嘅，譬如採購物料啊，誒推動嗰個銜接啊，以至佢引用啊人力嘅資源咧係更有彈性。咁喺咁嘅情況，亦都係釋放一個能力咧去處理更多嘅產量。咁所以喺呢、這個角度咧，亦都係所以咧，我哋會係盡快係推行呢個係設計及建造呢個模式。除此之外，亦都係透過科技啦，包括唔同嘅智能系統啦，呢、這個係資訊管理啦，甚至我哋講 MIC 啊，以至 BIM 呢啲基本上咧都有助嗰個工業房屋嗰、那個生產量嘅推進。 嗯，頭先講 MIC 即係呢個叫組裝合 組裝合成建築法，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我想知頭先你話引入呢個承建商去做曬設計、做曬建造，呢淨係呢個方法咧，有冇計到話可以壓縮到幾多起樓嘅時間咧？同埋係咪嚟緊所有項目唔同性質嘅項目、唔同大細嘅項目都可以用到呢一個方法咧？ 我哋都視乎唔同嘅地盤嘅，因為你知道地盤咧有大有細，有唔同嘅地質啊，好多特殊嘅情況嘅。咁我哋嘅房主嘅同事咧，係願意接受挑戰嘅。總之係困難嘅、刁轉嘅，有好多其他嘢要考慮嘅，佢哋會主力去做嘅。但係一啲地盤係相對即係平整個工作做得好嘅，面積比較大嘅，係引用其他嘅變化係多嘅話咧，我哋就會透過呢啲咁安排咧去推出。咁變咗咧就係所謂各展所長啦，譬如我哋啲同事喺你記住咧，喺香港公營房咧，其實係香港房屋嘅供應一個主力嚟嘅。咁，所以佢哋嘅經驗、佢哋嘅技術，以至嗰個積累嘅智慧都係即係喺香港，以至喺世界都係前列嘅。咁我哋咧就係做一啲比較具挑戰性嘅，其他喺產量嗰方面咧就係交俾呢個先企業去幫手啊。 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房委會起樓嗰個進度或者速度如何咧？ 進度可以嘅，即係當然啦。我作為房委會主席咧，我就唔會話佢好叻啦，但係實際上係唔錯嘅，因為你睇一睇咧。在講緊現屆五年咧，係嗰個建屋嗰個速度咧，甚至我哋早幾個月喺立法會都答過一個問題嘅，就話由2015去到2016，即係2015-16呢個年度，去到2019-20咧，究竟有多幾多公營房屋嗰個項目有延誤咧咁樣？咁我哋喺嗰個主體答案都講得好清楚，我都記得嘅，就係講緊係2015-16年咧有四個項目係延遲嘅啊。然之後啊，去到我哋講2017-2018之後咧，其實係淨係2018-2019咧係有一個項目延遲嘅啫。咁當然咧，延遲有好多原因嘅嚇。咁但係睇翻就見到啲同事都係非常之盡心盡力去做。 因為見到之前特首林鄭月娥都話提到一個即係得意嘅諗法，就係、是、可以喺房委會係俾呢一個即係輪候緊公屋人士嗰個現金津貼啦。咁見到出咗嚟之後，都有一啲嘅房委會嘅委員啦，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嘅，包括就話而家可能交到去房委會嗰啲地本身都係有啲限制啦，唔能夠用頭先 MIC 即係呢個組裝合成嘅方法去起，去縮短一啲程序。咁亦都講到好多時候係一啲生地嚟嘅，或者啲居民根本就係、是附近啲居民可能係反對。你覺得那個責任其實房委會有多大呢？ 其實在公營房屋的供應、以至規劃、前期的工作呢，其實是一個團隊工作的。譬如說你剛才說得很正確的土地的供應呢，我是要靠 Michael 那邊呢就是供應啦，由生地轉續地都有一個過程，有很多是法定 的程序 要處理啦。咁當然頭先收地啊、賠償啊，以至咧係地方嗰個反對，咁Michael 嗰個團隊亦都好勤力去做嘅。不過當個土地交咗俾我哋之後咧， 個責任就喺我哋嗰度啦。即係話，如果係熟地嘅時候，即係話我可以動工興建咧，咁呢個就係我哋嘅責任啊。咁所以基本上咧，我嘅睇法就係話咧，我哋試個責任咧就唔係係講係如果錯咗係攞邊個問責，而係話咧我哋點樣係將我哋嘅責任做好佢。咁所以咧喺我哋嘅嗰個角度嚟講咧，當熟地交到俾我哋咧，我哋就會全速推進。甚至咧，我哋同發展局嘅合作咧，就係佢土地做緊規劃、做緊呢個係平整嘅過程裏邊咧，我已經開始做呢個係屋宇嗰個規劃同建設嗰個設計噶啦。咁所以佢一將個熟地交俾房委會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開始打裝噶啦。 嗯。 啊，咁所以呢個就喺個時間上可以慳翻。咁當然啦，喺嗰個係土地規劃。嗰方面嘅程序咧，或者啊，俾少少時間 Michael 啦。 其實我都可以插少少嘴。 好啊。 其實近年你睇到越嚟越快嘅，的而且確。當然啦，就沒有最即係點講咧？希望我哋都仍然更快。你睇翻譬如如果今一屆政府五年，我哋相信我哋起到幾多公營房屋啦？接近十萬啦，九萬幾。對比上一屆其實六萬幾，已經好咗50%。咁通常我哋講咧，如果你睇未來十年期個情況咧。其實由幾年前的23萬個單位，依家我哋講係33萬個單位。咁呢個反映咩咧？就其實兩個階段，因為其實由生地變熟地咧，係我哋嘅責任，即係發展工同埋下下部門啦。咁跟住交咗俾凡哥，佢哋就即係我諗接棒咪揦住個棒，努力去跑佢個棒啦。咁你睇翻十年期嗰個單位個數個大幅增長，你就知道啦，兩個階段都係快咗。咁我諗接下來就係我哋再夾得好啲，譬如凡哥講咗嘅，可能我哋喺土地平整的時候我們已經預咗將來佢其實依家已經係嘅，就係點樣再嗰、那個、那個配合咧，再緊密一啲。咁我自己睇到其實即係兩方面嘅同事都係非常之盡力去做。咁未來仲有啲好嘅發展添嘅，一去到新發展區嘅時候咧，凡哥留意講，譬如組裝合成咁樣，一啲地盤如果好陡峭或者好細咧，有時做組裝合成嘅方法未必咁容易。但係嚟緊我哋新發展區，我哋好多開始投入。可以去起樓階段，或者有啲擴展區東涌咁50,000個單位，兩個新發展加埋過100,000個單位咧。咁新發展區一般咧就平平坦坦，道路咧亦都好寬闊嘅，咁就好有利。譬如用一啲組裝合成嘅方法，咁我相信未來房委咧都會一定係多考慮採用呢個比較快嘅方法。 明白， 或者我都講講啦，因為點解咧？如果我哋睇翻數字，數字就最公道嘅啦嚇。咁喺建屋嗰個進度，大家睇到啦嚇。咁喺穩地都是的，我們講緊是2017-18年度，我們長策裏面所公布的那個穩到，記住穩到的土地是講緊237,000個單位可建 的公營房屋的土地，我們講緊是今年已經穩到330,000個公營房屋的單位，在這裡亦都反映了在發展局它去開拓去穩土地，其實那個力量都在這裡，所以如果我們看回係現屆政府咧，係不論發展局，不論係我哋係運房局啊，嗰、那個配合咧，基本上都係非常之努力嘅嚇。 OK， 呢一個就睇下日後，尤其是一啲新發展嘅地方，可唔可以即係更加快，成個程序起樓嘅進度可以更加快啦。另外咧，我見到施政報告提到話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這個有冇具體措施㗎？除咗咁樣話提升之外， 國際航空樞紐甚至呢個航運中心，其實對香港係非常之重要。如果我哋睇翻香港嗰個係經濟嘅結構咧，或者那個係商業嘅結構咧，我哋講緊係貿易物流咧，係佔香港嗰個生產總值咧係大概20%，咁啊聘用嘅人手咧係佔我哋係就業人口嘅19%左右。咁雖然喺而家疫情嚴峻嘅情況之下咧，喺呢方面嘅表現係非常出色嘅，我哋好多方面咧就發覺都係有增長。咁我哋點解係咁可以？點解係咁講話好重要呢？就係因為我哋講緊就話，第一，香港未來嗰個社會經濟嘅發展，其實都好倚仗咧呢個係經濟物嗰、那個係貿易物流。咁而且咧，隨住個社會個轉變就因為咧嗰、那個電子商貿嗰個飆升咧，其實我哋更加要去早著先機咧，去做好個準備工作。咁所以我哋喺嗰個係航空板塊咧，我哋首先就係建設呢個係三跑道系統咧。我哋講緊三跑道系統咧，好多人就以為建一個跑道，其實唔係，差唔多建一個新嘅機場喺度。咁我哋建成咗之後，唔係太耐嘅時間，講緊2024年係已經係可以落成啟用。 客。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講緊就係話咧，我哋嘅客運量咧可以由以往嘅高峰係7500万人次咧，係提升到係1亿2000万人次。我哋講緊嗰個貨運量咧，可以由我哋高峰係500万吨，係提升到係1000万吨。咁你諗下啦，如果我哋講航空貨運咧，係佔我哋香港咧嗰個係商品貿易啊嗰個總值嘅43%嘅話咧，佢其實翻咗一倍嘅。咁對香港個經濟嗰個發展係好重要嘅。 但我見咧，要做一個國際航運中心啦。咁但我同時見到咧，而家話同內地嗰邊咧，即係由大鵬灣啊、印洲塘啊，有一個嘅生態康樂旅遊區嘅鹽田區咧，同時佢都係叫做國際航運中心。咁近會唔會有啲即係競爭喺度咧？ 啊，呢、這個我就覺得一個良性的競爭是存在的，譬如在價格啊、那個效率啊，多方面都是的。但是最重要呢就是說呢，這個是我們講海運啊，海上運送這些商品，其實來講呢，其實需求非常大的。我們講緊整個大灣區呢，是講緊8000多万人口，咁啊，基本上佢日常生活啊，好多嘅必需品咧，都系經過海路運輸嚟嘅。譬如早前啊，香港我有啲餐廳咧，連薯餅都冇得食，雞翼都冇得買咁樣。咁呢個係就係代就係、是、正正就係我哋海運嘅重要性。而且香港呢個港口咧，基本上都係全世界第九大嘅， 即係夠爭嘅。覺得就算 夠有爭競爭，因為香港嗰個競爭力咧，就不在乎嗰個價格，而在乎嗰個係效率同埋個速度。以至個服務質素，你有貨運到嚟香港，我哋可以幾小時就俾你上船走。因為點解咧？我們香港嗰個係航運個網絡係非常之廣闊嘅。我哋每一個星期咧係有280班嘅班輪，班輪嘅意思定期嘅定一個航線嘅叫班輪，係覆蓋全球600个点嘅。咁而我哋航空咧都又有咧係220个航空嘅着腳點。咁所以基本上咧，香港嗰、那個、啊貨物嗰個流動，不論係進口出口咧，以至係聯絡呢個內地咧，基本上都係非常之完備嘅。 我見仲有一樣嘢叫智慧港口啦，施政報告都提到啦，話推動智慧港口嘅發展同埋業界一齊嘅，同業界一齊推。咁但係政府嘅角色實質係咩咧？因譬如講到貨櫃碼頭，而家都唔係由政府去營運噶嘛。 係 點樣做咧？政府嘅角色係點？ 政府就係一個即係謀劃、促進、推動者，喺政策上要定位。咁呢個就係喺現行，我哋覺得係有效嘅，因為點解咧？香港嘅商界係非常之有腦筋嘅，佢哋見到機遇咧，佢會自行創造一個方法去即係去我哋叫 capture， 去佔有呢個嘅市場嘅。咁甚或戰咧，亦都係推動咧一啲更新或者係改進，譬如話我哋貨櫃碼頭第九貨櫃碼頭，佢已經係現代化咗嘅。我哋好多時咧，以前咧。我哋講緊大家記得好多年前嗰時咩啊？話吊嗰啲貨櫃咧，要個人爬上個吊籠上面噶嘛。而家已經唔存在噶啦。而家喺香港咧，我哋吊呢個貨櫃嗰、那個貨櫃箱咧，其實個同事咧係坐喺冷氣嘅房，然之後咧坐喺個電視上屏幕前邊，然之後好似打遊戲機咁咧，係遠程去操控嘅。咁基本上第一工作舒適，第二安全，第三咧亦都係有效率嘅，而且咧亦都透過呢個科技咧，譬如話。香港60%的貨咧喺海運裏邊咧，超過60%咧都係中轉嘅。咁所以我哋啲船嚟到咧，就將啲貨我哋叫做係整固完之後，係唔同嘅船出發噶嘛。咁我哋以往咧就係落曬貨，然之後就搬上第二架船。其實唔係噶，如果你將船泊埋咧附近咧做好曬個規劃咧，基本上可以由一架船拎去第二架船都得嘅。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亦都係一個重要嘅範疇。最重要咧就係同海外。甚至是鄰近港口的資訊溝通跟貨主的資訊溝通透過這個是電子化、數碼化基本上是無紙化亦都是對這個清關、那個貨流的速度亦都有所幫助在這方面綠色港口都是、譬如說、輪船那個用那個燃料、都是有幫助所以基本上呢在這個是、智慧港口裡面呢我們需要跟業界因為為什麼呢在航運來說呢是一個國際的事業船主、船東，即係船東咧嚇，同埋嗰個營運嗰、那個商業機構咧，以至個貨主咧，其實嗰個合作係非常之大嘅。咁所以我哋必要咧係要同呢個業界一齊去做嘅。 幾時做到咧？時間上 呢、這個我諗係一個點樣講咧，係唔會停嘅，因為呢啲咁嘅國際性嘅業務咧，那個競爭咧係不斷會演進嘅。 我哋亦都係不斷要注視，同埋咧係要及時去追趕。咁就甚物嘢係領前嘅。 OK， 另外我見到今日嘅新聞有啲報章嘅頭版咧，就講到話做緊地基工程嘅呢個啟德發展區新急症醫院咧，就喺之前嘅熱帶風暴獅子山吹襲期間咧，有一個沉降，就話超標嘅，咁就見到醫管局隔咗五日之後咧，就係、是。昨日公布事件，咁就話有四個監測點咧，都係錄得超過25毫米嗰個沉降記錄嘅。呢、這個會唔會發展局局長啊黃偉麟都有啲了解過個情況係點啊？而家譬如建築署方面點樣跟進呢、這個？ 基本個情況係咁樣嘅。如果你話香港，大家有留意，譬如建築方面嘅朋友，你發覺咧喺有啲時候做地基工程嘅時候，佢個沉降方面咧，佢超咗標咧，亦都間中會發生嘅。最重要嘅係咩咧？第一就係話個沉降嗰個情況，我哋停到佢。第二咧就係、是、要嗰個安全，即係話個建築安全嗰度咧，我哋能夠係確保先至開得翻工。咁依家我留意到咧，醫管局因為嗰個工程係佢哋直接興建嘅，咁變咗佢哋都出咗稿咧，就應該佢灌咗章。咁嗰個沉降嘅情況咧，佢應該停到啦。咁佢依家停緊工嘅，咁幾時開得翻工咧？就要佢諗揾到方法出嚟，即係確保咧就係未來呢個情況咧係唔會係繼續喺確保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先至可以開翻工嘅。咁啊，政府部門嚟講咧，如果佢需要我哋嘅協助咧，我哋會協助佢嘅。 嗯，使唔使真係進一步再交報告啊？建築署嗰邊使唔使再做啲、 哦？有一個制度嘅，其實就即係專家會傾啦。咁、就變咗要佢，我有呢個方法可以停止到個沉降噶。咁如果專家都同意得到，覺得呢個係可以做嘅方法，咪開翻工咧。咁而開翻工嘅時候咧，仍然係會有不停嘅監測嘅，即係唔係開翻工就唔再監測。咁如果發覺有問題就再睇啦。咁以往我哋見到好多地盤。出現沉降的情況的用呢個方法亦都解決到，即係解決到個問題嘅。 好，咁啊，唔該曬兩位局長上到嚟《千禧年代》，包括有黃偉麟局長同埋有陳帆局長上到嚟嘅。 温係27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正做地基工程的启德发展区新急症医院，本月8号热带风暴狮子山吹袭本港期间出现沉降超标，医管局在事隔5日之后，即是昨日公布事件，就说该地盘4个监测点都录得超过25毫米的沉降纪录，按照机制需要即时停工并且全面评估。該地盤鄰近的兒童醫院和觀塘繞道等亦都錄得輕微沉降，醫管局強調沉降幅度在安全水平之內，已經安排承建商加固改善鄰近地質。有工程師推測出現沉降或者是因為地盤的擋土排裝打裝不穩，加上暴雨期間令到地下水位升高，水土流失加劇。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港府是在2015年承諾在啟德發展區興建一所急症醫院，立法會今年7月批出撥款進行啟德醫院的主要工程，包括興建5座醫學及行政大樓，預料2025年落成，可以提供2400張病床，成為本港最大規模的急症醫院之一。《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台风远规过后，东北季候风来袭，天文台预测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期间来到，本港天气开始转凉。天文台说本港将会步入秋天，下个星期气温将会下跌，亦都会变得干燥，提醒市民要注意温度变化。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过去5日接连有两个风暴集港，行山随时会遇到山泥倾泻、山洪暴发、树木倒塌等情况。有專家提醒，未來幾日都不適宜做任何山上活動，行山的熱點大東山、塔門、大浪西灣等地現在的環境最為惡劣，建議市民如果必須上山，需要留意5大安全守則，包括避免行山間、注意塌樹枝等風險，出門前最好和家人溝通，交代清楚行走路線，並且要結伴同行。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放置在香港大學超過20年的雕塑國殤之柱，校方早前經過風險評估之後，認為需要移除，並且去信支聯會要求在昨日限期前處理。雕像的原創者丹麥藝術家高志活已經去信校方，要求延長接管期限3个月，表明願意安排作品移離香港。港大回覆查詢的時候說，就住校園內一件展品的安排，繼續徵詢法律意見，並且與相關單位按合法合理基礎去處理。信報報導。

金對沖有個最新的方案咁樣嘅。其中就話取消對沖啦，頭九年僱主每年咧支付嘅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咧，頭50万去計啊，就話會有一個封頂嘅金額。咁啊，頭三年嘅僱主咧就係、是、會承擔每名嘅僱員咧俾一半嘅金額，以3000元為上限嘅。咁呢個設計點解會咁設計啦？同埋比起之前嚟講，係咪已經算係簡單咗？你覺得市民明唔明啊？點做咧？ 首先一樣要澄清咧，就係喺取消呢個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同埋呢個強積金嘅對沖嗰方面咧，係冇新方案嘅。 嗯， 個方案咧喺2028年嘅施政報告已經講咗噶啦，就係點樣安排咧個對沖，同埋喺邊一個日子咧，就係邊啲可以追溯，邊一啲嘅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可以對沖，邊啲唔可以對沖。今次公布嗰個方案咧，就純粹就係當我哋取消咗對沖之後。我哋點樣幫一啲嘅僱主去過渡嗰個政策嘅變更呢？因為個政策本來就係可以對沖嘅，而家個政策就改啦。某一日開始咧，就之後所產生嘅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咧，就不能對沖啦。之前嗰啲仲可以，之後啲唔可以。好啦，咁之後嗰啲既然唔可以嘅時候咧，個僱主就可能要出現當日遣散費，即係要被遣散嘅時候咧，佢就要即係攞啲要攞現金出嚟俾錢啦。咁所以點去幫呢啲僱主去過渡？點樣去儲足夠錢，到佢真係需要遣散嘅時候夠錢去俾，唔使因此而要執笠咧？咁呢個即係從個整體。僱員同埋僱主嘅利益嘅角度咧，點去考慮嗰樣嘢？咁所以嗰個政府嘅資助方案咧，就基本上個設計就係點幫啲僱主去過渡嘅。細節頭先即係你都有提咗少少，譬如頭嗰三年嗰個嘅所謂上限係啲乜嘢？細簡單嚟講咧，嗰個設計希望就係向一啲中小微企更加再傾斜一啲。因為在之前講的個方案裏頭咧，就係、睇到咧，就係要處理到呢個問題咧，就係大嘅企業咧就問題不大嘅，佢好快就好容易即係處理到呢個問題噶啦。但係啲中小微企，特別係微企，你諗下佢得5个職員，佢走一個已經走咗20%啦。咁所以對佢嗰個財政嘅影響會大啲。咁所以喺尤其喺初期嘅時候咧，點樣去令到僱主更加安心，令到佢知道佢可以計得到？佢嗰個嘅所謂財務承擔係幾多？咁呢個係相當重要嘅。咁我哋之前喺2018年公布嘅呢個資助方案裏頭咧，其中佢分兩層，咁咧就稍微複雜一啲。今次就簡單少少，理論上都仲有兩層嘅，就係50万，即係一年50万以下以上咁嗰、那個嗰、那個差異。但係嗰個50万嗰個嘅考慮咧，就係即係因為住大部分嘅中小微企咧。嗰一年嗰個遣散費係唔會超過50万，其早期咧係唔會出現嘅。早期即係第一天咧係零嘅，即係而家就算有人走咧，不能夠取消，不能夠對沖嗰筆咧都係即係好低嘅，因為我哋講緊咧係由取消咗對沖之後生效之後，每一年先至開始累積嗰個不能對沖嘅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嘅啫。 但整体嚟讲，你觉得今次呢一个嘅简化方案之后啦，个反应如何咧？坊间无论劳方、资方嚟讲， 劳方咧就梗系希望我哋快快递条法例上去啦。咁对佢嚟讲咧，如果呢一个方案商界嘅接受系高一啲嘅话咧，咁即系通过嘅机会高啲啦。咁所以劳方就系欢迎嘅，简单嚟讲，商界咧就视乎佢对于呢个对冲。嘅問題或者取消動對沖之後嗰啲嘢咧，佢又幾掌握啦。呢一個嘅資助方案咧，就比之前嘅資助方案比較簡單啲。佢某喺概念上幾接近一啲所謂保險嘅概念喺度嘅。佢唔係一個保險，但係佢譬如佢有譬如封頂啊，跟住按比例，即係我哋叫所謂 co-payment， 即係你要共同付款，即係嗰啲嘅概念咧，就擺咗喺嗰個資助方案裏頭。咁所以咧就聽落去係比較容易明白啲，同埋咧對僱主嚟講咧，佢真係比較容易去計咧，佢真係會付出幾多錢，即係今天未必知啊，今日 即係都未齊上對沖，但日後嚟講咧，佢係比較知道佢自己係需要揞幾多錢出嚟去付呢個遣散費同埋長期保金嘅。咁所以呢個係呢一個優化方案嘅一個嘅好處啦。 嗯，因為有啲講法就話啊，頭三年都係最多承擔僱員一半金額，最多3000蚊有個封頂。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頭三年啲人會更加有機會傾向去裁員咧？咁我見到你之前喺網址嗰度都話即係可能係啲誤解嚟嘅。咁可唔可以解釋下點樣誤解法，或者其實有冇著數咧？即係對於一啲僱主咁樣做嘅時候， 第一咧，即係要設計呢啲嘅方案咧，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嗰個方案本身唔會產生呢個誘因。即係個方案嘅設計就係本身係，即係總言之，你如果你真係去計條數，你就知道原來冇著數嘅，咁你就唔會做呢啲行為。當然佢有誤會咁啊，另計啦，即係佢計錯數或者佢聽咗啲謠言咁樣講。第二個最要大家去明白咧，就係最重要咧，就係嗰個追索權個概念。即係當我哋去取消對沖嘅時候咧，佢一個生效日期嘅。而家就係講緊唔係今天。就算我哋明年拎條法例嚟咧，佢生效嘅日期咧，我哋而家預計係2025年。好啦，到佢生效，譬如我當係2025年嘅1月1日咁做一個例子啦。喺嗰天咧，之前嘅嗰個雇員嘅已經累積嘅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嘅權益嗰部分咧，係仍然可以對沖。喺2025年1月1日之後，先至開始累積嗰部分嘅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咧，先至係不能對沖，咁所以係零嘅。而我哋嘅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咧，最高有個限額咧，就叫39萬，咁而係計個僱員本身嘅，就冇分呢個前後噶啦。換言之，如果喺生效之前佢個累積嘅遣散費係20萬，舉個例，咁呢20萬咧就可以對沖嘅。你裁員，你炒咗佢。同唔炒佢都係可以對沖嘅，所以唔會因為你炒咗佢之後，你俾少咗錢咧，有任何着數。頭嗰三年同樣地，你去炒個員工嘅話咧，咁首先當然睇下佢已經做咗幾耐啦。如果通常啲人有誤會嘅人咧，尤其有誤會嘅人咧，通常咧佢就以為咧佢累積咗好多嘅遣散費、長期服務金，不如早已炒咗佢啦咁。咁但係實際上即係正正呢個誤會咧，就係會蝕本啦。因為如果呢個員工做一段時間，佢嘅累積嘅遣散費，譬如已經去到20萬，舉個例，咁你喺生效之後，你可能要俾佢嘅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咧，個上限就變咗得翻19萬啫。咁換言之，你炒咗佢，請我第二個人，又或者用一啲其他嘅方法，搞到佢喺我哋嘅勞工法例變咗個真係一個新合約。咁你嘅遣散費日後要俾嘅上限咧就係39萬。 嗯， 你喺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你炒佢，希望去攞嗰部分咧，實際上咧跟住你就會蝕底噶啦。啊，咁、那個嗰個情況咧就係因為嗰個嘅比例咧，你要俾嘅比例就越嚟越高嘅。 嗯， 啊，咁所以嗰個嘅設計咧就係令到咧，即、就、係、是、你嗰個去裁員嗰個成本係會貴過你不裁員嘅成本嘅。咁呢個就當然有啲好特別嘅個案，可能會好例外啦。 係 啊，但係整體嚟講咧，就佢嗰個成本當然除咗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又要重新請人啦，又要重新訓練人啦，即係諸如此類嗰啲嘅成本咧，都相當高嘅。咁所以喺呢一個設計上咧，我哋都相信咧，只要佢一個明白事理嘅人啊，同埋明白呢啲嘅數嘅人咧，佢係唔會做呢個行為嘅。當然就真係排除唔到咧，就有啲人有錯誤嘅認識。 嗯， 就一路播呢啲咁嘅講嘅説話，而有啲人咧亦都唔明，咁啊信咗嗰啲人，咁就有咗啲誤會，出現裁員嘅情況。咁所以我哋嘅責任，政府嘅責任就要盡量去解釋。今日嚟到呢度，我都係可以解釋就盡量解釋啦。雖然我今日講嘅嘢，我相信到2025年嘅時候，啲人會唔記得，到時候要不斷咁講。 但整體嚟講，你覺得商界係明唔明，或者頭先講嘅誤解之下，可能都有啲人做一啲裁員嘅動作，擔唔擔心真係有一日係會導致一啲咁嘅原因而導致裁員？ 唔排除嘅。個原因咧就係、是、本身人工呢樣嘢咧，即係喺強積金啊、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咧，個人工咧就唔係真係咁簡單嘅。即係如果大家用月薪咧，就反而好簡單。但有啲唔係真係月薪計噶嘛。咁佢又本身已經第一個複雜啦。第二就係點樣去計個遣散費，幾時要俾長期服務金嗰啲嘢咧？實際上一般嘅老闆咧，就唔係真係好。好知道嘅， 通常佢就揾同事去做嘅啫，即係除咗嗰啲親力親為嗰啲微企老闆之外，但係因為佢過往咧係有對沖啊嘛，所以佢就到時先至計條數咧，就到時就知道哦，我攞唔翻曬我俾嘅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啦，咁佢就知啦咁樣。但係個分別就唔係真係好大嘅，咁所以咧，一般啲老闆喺今時今日咧，唔係真係好知道嗰個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因為佢唔係太緊張。但是到我哋话一取消对冲咧，佢开始紧张。但系佢紧张嘅时候，佢又唔以前又唔系好知道，将来咧就更加复杂。咁所以系有我哋系真系有责任咧，一有机会就要周围去讲噶啦。 嗯，希望即使即系今次，希望可以讲多啲，大家都明白少少啦。咁嗱，另外啦，今次就见到话嗰个承担额咧，新嘅。叫做新的方案啦，比起2018年嗰個情況咧，2018年政府承擔293億，今次係咪再多啲啊？點解會再多咗呢、這個？ 哦，就係、是、嗰個係點樣計算嗰個嘅即係現金嗰個計算嚟嘅啫。當時我哋係用2015年嗰個嘅數字去作嗰個有關嗰個推算嘅。但係今日嚟講咧，我哋係再將佢用翻即係早一年多啲嘅時候嘅現金去計算嘅啫，咁嗰個如果用個實質個金額嚟講咧，係多咗大約係幾億咁上下啦，咁呢個細數嚟嘅，即係個分別好細嘅啊。 整體而家嚟緊就會有一個嘅法例嘅草擬啦，擺上立法會啦，嗰、那個進度係做成點啊？呢、這個又？ 實際上咧有好多條法例要改嘅，咁所以咧就同埋一條新嘅法例，咁所以咧整體咧就都接近尾聲噶啦，特別係嗰啲要修改嘅法例，咁嗰條全新嘅法例咧就涉及到一個專項儲蓄户口嘅法例，咁嗰度都我哋有信心咧就喺一月嘅時候啦，即係盡快啦嚇，即係能夠係去到新一屆嘅立法會。 嗯，一月去交嗰个方案，咁但系好快又即系呢一届嘅政府都好快会完结啦。咁我见你之前接受访问都话，应该就唔会再加入下一届嘅政府啦。即系变咗就成个交接嘅工作，你会点处理啊？成个呢个强积金对冲呢方面？ 哦，因为通过咗个法例就系执行啦， 系 啊，执行就涉及到即系局同埋部门之间嗰啲嘅筹备嘅工作啦。咁嗰啲嘅工作實際上今日都在做緊㗎啦，因為條即係我哋只可以假設咧嗰、那個法例係通過到嘅，咁所以嗰啲準備嘅功夫咧就係今日都要開始要做啦，因為係相當之複雜同埋一個好大型嘅嘢，因為佢涉及到即係幾百萬嘅員工，即係幾十萬個僱主嘅一個嘅系統啦。同我哋嘅積金易平台嗰個銜接啦，因為積金易個平台咧就有關嘅工作已經開展緊嘅啦，咁所以咧就有關籌備準備嘅工作咧係已經做緊嘅。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呢一個取消強積金對沖拖咗可能都幾屆政府啊？如果未來去到之後屆先做，會唔會都太慢咧？覺得整體嚟講嗰個阻力係你自己做落個感受係點咧？ 自從有成立強積金咧嘅討論咧，就已經有呢個取消對沖嘅討論啊！甚至你可以咁講咧，喺通過有關強積金嘅條例，呢個都已經係一個問題嚟噶啦。咁所以講緊都頭頭尾都要20多年，但你話真係去就住呢個取消對沖呢個問題進行有關嘅探討咧，係最早係2015年。因为基本之前就冇方案嘅，唯一接近少少方案就系2012年即系嘅前特首嘅竞选政纲里头咧，就有提到咧逐步取消对冲咁啊，咁但系都系，但点逐步法咧，都本身不是一个方案嚟，咁所以要去到2015咧，先至开始讨论，咁系去到2017年嘅6月尾咧。先至喺上屆政府尾嘅時候，先出到一個方案出嚟。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需要好耐時間咧？的而且確咧，如果從我哋2018年施政報告講咗嗰個我哋叫最終方案咧，直到今天咧已經係3年嘅時間啦。背後咧嗰個草擬法律嘅工作咧，係面對咗幾多嘅困難嘅地方，咁都要幾多喺法律上啦。技術上的考慮咧，係要去處理嘅。背後甚至 要涉及問題好多嘅，譬如稅務嘅問題，我哋要去處理啦。如果一個嘅僱主因為佢破產嘅時候，佢點處理佢嘅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同埋個專項儲蓄户口等等嗰啲嘅法律嘅問題咧，都要研究同埋要攞平衡，然後去定方向。咁所以個工作係用得比時間比較多嘅。 嗯， 雖然我哋本來嘅目標咧就係喺今年年底之前交嘅，不過當時嘅目標咧係諗住呢一屆立法會喺九月就已經選㗎啦，即係新一屆九月已經選啦。咁所以就諗住新一屆立法會翻嚟咧，我哋就交啦。咁所以就變咗係2021年年底。咁但係而家新一屆立法會就係12月先至選，跟住出年一月先至翻嚟。就算我哋真係好努力喺過往趕到條法例，而家譬如十月我拎上去嘅話咧，都處理唔到嘅。 係 啊， 強積金對取消強積金對沖啦，講咗好一段時間啦。另外一個先報告提到講到話強積金一筆過可唔可以轉做逐個月逐個月或者慢慢攞嗰個年金啦？我見到而家就話係咪探討點樣鼓勵啲人去咁做？呢個係咪你哋最終嘅目標？希望好多人或者所有人都係轉做呢個方法咧？ 基本上都有問題，啱開展嗰個有關個討論嘅啫。 嗯， 較早之前有報章講咧，我即係講緊喺2015年嘅時候，當我哋諮詢有關退休保障嘅時候咧，就有提到當我哋做一個類似年金嘅嘢之後，三年度咧就應該咧去就住長遠嗰個發展咧就再探討嘅。咁我哋嘅公共年金計劃就喺2018年開始嘅，咁所以計翻嘅時間咧，就而家都開始應該係重新去探討啦。咁探討嘅方案可以好多嘅啊。咁其中個最明顯嘅方法就係點樣去鼓勵啲人係去即係、就是、由強積金就轉做一個年金。如果大家稍微認識一啲公務員，就快退休嘅公務員咧。而嗰啲公務員係有一個退休金咧，你可能就會明白嗰啲可能嘅設計嗰個情況係點嘅。譬如今日退休嘅公務員咧，佢最多可以攞即係譬如25%，有啲新嗰啲咧就係可以攞50%。咁所以咧就唔會話成嚿錢過曬去嘅。咁當然咧就一定係有選擇嘅方法。咁、那個設計可以係點咧？呢啲嘢都可以去探討嘅。咁所以喺香港咧，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選擇啊！你設計乜嘢出嚟都好咧，冇選擇就唔得嘅，所以一定係要有選擇。咁所以呢、這、一個喺特首都已經澄清咗啦，佢唔會得一個選擇就係強制咁。呢個不能即係、就是、香港咧，更加即係睇唔到佢會發生嘅、啊。 所以冇考慮過，從來都 做任何嘅政策嘅探討，去開始去探討咧。就乜嘢選擇都要諗。如果嗰個選擇就算我今天覺得嗰個根本上不可能發生咧，咁我都要話俾人聽，即係要做少少嘅研究探討，話點解呢樣嘢唔可以發生？啊，呢個就係我哋做政策制定政策，或者我哋開始去探討個問題嗰、那個我哋叫開放態度去睇嗰樣嘢。咁當然大家聽到啲聲音啦，就是、大家只要一諗，認識香港嘅人都知道，你要將強積金全部強制變成一個公共年金咧，係天方夜談，係唔可能喺香港係可以接受同埋可以發生嘅事。不過如果從政策去探討，呢樣都係要睇嘅。 好啊，咁啊，轉頭翻嚟講下，仲有啲咩方法可以鼓勵啲人強積金轉做年金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连接洪水桥至深圳前海的铁路项目已经同深圳成立专办商讨，预料出年完成首阶段的研究，之后会研究走线、站点、建造费用和分摊合作机制等。就北部都会区的交通运输发展，陈凡说会考虑包括土地规划和就业机会分布，以及有多少居民会北上或者是区内就业等的因素。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剛就在直播室跟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談，講到施政報告一些跟勞工和社會福利相關的措施，講到強積金取消對沖，也都講到說怎樣吸引人是將一筆過的強積金轉做公共年金，去逐個月有一個 穩定。我可不可以加一句？ 好， 不要用一筆過， 因為我看到他的字 可能是部分的。 OK， 部分 可能不是全部的，一定是有選擇的嘛， 是 是吧 ？OK， 即總之就是將強積金，睇下可以點樣變成，可以有個穩定收入形式嘅年金模式啦。 點樣安排最適合香港香港人、 各位點睇？打嚟18723，各位聽眾點睇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不過我見到有啲嘅講法就話，始終呢個年金其實你個目標希望邊啲人係將個強積金變做年金咧？因為有啲人話，如果太細嚿，你攞得翻嚟嗰嚿錢，日後每個月每個月攞嗰嚿錢咧，又未必可以維持到你基本嘅即收入啦。如果太大嚿嘅話，亦都可能其他即生活富裕啲嘅長者有其他投資嘅方法，未必要揀到年金咁。其實你哋希望用呢個方法去轉做買年金嘅人係一啲咩人咧？ 分兩種人啦，不如就咁講啦。先講一啲咧，可能係好似我呢一類我未入政府之前咧，我都有即係買賣股票呢啲咁嘅工作嘅，即係我對投資都有啲所謂興趣嘅人，我都幾肯定咧。我即係退休之後，我一定會買。即係一個公共年金作為我整體嘅投資組合裏頭其中一部分，因為佢係一個確定咗嘅每月嘅收入，同埋去到我百年歸老，喺我成個投資組合咧呢一部分一定係成為我一個重要部分嚟。好啦，另外一類嘅人咧就係可能佢收入好少，即係佢個強積金好少嘅人，譬如今天咧大約有3000多攞緊我哋叫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咧，係有買年金嘅。嗱，佢哋點解會買年金咧？實際上咧，佢哋攞嘅年金係好少嘅啫，佢哋1000多元嘅啫。千零蚊留下嘅都有成20%，即係個3000多人廿20%啦，係1000元嘅年金都冇嘅。因為個入門咧，年金就50000元入門嘅啫。啊，即係就唔係100萬，個入門喺公共年金係50000嘅啫。咁實呢啲人咧，就可能聽咗我之前一路同大家講解啦。就譬如你，因為而家譬如嗰個嘅普通嘅長者生活津貼咧，個上限係36500元，佢個資產上限36500元。咁你攞住即係譬如500000咁，咁你就咩都唔符合資格。其中個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將150000擺咗入去公共年金，咁佢可能就攞緊800元一個月到啦，好啦，咁但係咧，你就再加翻你個長者生活津貼落去啊。如果你係攞到嗰個高額就3000，即係800元啊，低啲嗰就2800元，多啲啦嚇，即係費事講個零頭啦。咁即係話咧，你係將你個年金再加埋你嗰個長者生活津貼咧，你嘅生活咧個水平咧就會好翻好多。因為喺長者生活津貼嗰個收入上限咧。而家就10000多啲嘅啫，啊，即係每月嘅你嘅收入，咁又係計埋你個年金嘅。如果你係一個65歲男性，擺200000嘅公共年金咧，你實每一個月咧已經超過咗11000元噶啦。咁你就攞唔到個長者生活津貼嘅。但係如果你係收入比較，即係我哋講緊嗰個強積金比較少，攞咗嗰嚿錢揸住嗰條咧，你又攞唔到個長者生活津貼，啊，要等70歲先至攞到個生果金。咁其中嘅方法就將部分咧嘅錢咧就放咗喺個公共年金度，咁你變咗個資產就唔計你擺落公共年金嗰部分嘅錢，咁所以咧個資產上限咧就符合咗個公共年金啦。咁而家有3000多人係咁樣做嘅， 但整體嚟講，啲人都話啊，我擺落去公共年金，日後攞嗰嚿錢會隨住，因為佢係定咗係幾多錢嘛，會隨住時間佢會貶值嘅。咁係咪真係有著數咧？或者係咪真係維持到自己嘅一啲嘅生活咧？雖然頭先你話我可能日後一啲比較低收入嘅，或者本身嚿錢細嘅人可以攞長者生活津貼咁，但係始終會唔會呢個吸引力嚟講會相對低啲？有啲人話同通脹掛鈎得唔得咧？其實有冇考慮過呢啲提升個吸引力？ 但先講咧，佢有冇吸引力嗰個問題咧？即係如果作為你去投資咧，你能夠確保到有每年大約有接近5%嘅回報咧，實喺今日喺市場上就冇乜嘅。啊，你成日諗住哦，我可能買股票可能會高啲啦，咁就要睇下升跌啊，即係種嘅風險啦。但係你能夠有確定嘅回報咧，就公共年金或者出邊嘅私人市場嘅部分嘅年金咧，就都有呢、這個。 即係所謂我哋叫做即係一個確保嘅收入。咁即係話你個回報率咧，去到差唔多百，即係喺公共年金去到差唔多5%呢個水平咧，你喺出邊係揾唔到嘅。所以你話佢係一個好嘅投資嘅一個工具咧，對我嚟講，我就認為係啦。即係作為我嘅投資組合嚟一個嘅部分咧，呢個必然係。第二咧就係你話個金額啊，因為佢冇同通脹掛鈎喎，咁佢點咧？喺而家我哋縱觀其他地方嘅年金嘅計劃裏頭咧。真係同通脹掛鈎嘅咧，就即係我真係好難去揾嘅，因為咧佢變咗又多咗個風險啊。咁所以唯一有做似係一個類似通脹咧，就好似係譬如好似新加坡佢做法咧，就俾你選擇一個咧，就係每年咧係增加2%。咁佢咧就去睇翻，譬如過往咁多年啦，通脹有高有低啦，咁平均可能即係都係2%咁上下啦。咁所以如果你個年金係每年用2%去增長咧，咁就會追即係跟住通脹咁上下啦。不過佢當然有個唔好處啦，因為如果你嗰個金額係要年年調升嘅話咧，你開始個金額咪少咗咯。 嗯， 咁所以呢一個咁嘅選擇咧，佢嗰個嘅吸引力反而又低咗啲嘅。啊，頭先如果你冇同呢個所謂2%嘅調整或者通脹調整嘅話咧，頭先我講哦一個65歲嘅男性，如果佢有100萬擺落個公共年金，每個月攞5800元，如果你用通脹，即係又或者係每年用2%嘅調升嘅話咧，佢可能每個月翻4000多元嘅啫。啊，咁我未計嗰條數啊，不過你嘅粗略估計大約4000多元，咁個吸引力反而又低翻啲。但係實際上咧唔應該咁睇嘅，啊，實際最重要睇嗰個咧就係佢個回報，啊，佢已經係承諾咗嘅，即係嘅回報咧，就係呢一個先緊要。而且喺出邊嘅市場，你要去揾樣嘢咧，你買嗰一天就幫你去確保未來20-30年甚至40-50年咧，那個回報率咧係好難揾。 嗯，但整体嚟讲，因为今次施政报告话睇下点样可以鼓励啲人系将强积金即系摆落去年金嗰度啊嘛。咁但系你有啲咩方法系鼓励啲人去做多啲咧？因为其实你头先讲嗰啲已经系本身公共年金个性质嚟啊嘛，个吸引性就系每个月有一个稳定嘅收入咁。点样鼓励佢哋去做多啲，买多啲咧？咁 实有好多方法嘅，不过我今日即系因为个研究工作啱开始嘅啫，咁所以咧，不如就等我哋研究完即系完成咗啦。已經我相信在一個月內會第一次我哋工作，即係由工作小組開始會開工㗎啦。咁我就目標可以喺即係呢屆政府完之前咧，就有一個方向性啊嘅文件交俾即係未來一屆政府去跟進啦。因為呢個都涉及到好多考慮嘅配合嘅，咁所以呢個工作都要需要研究。任何正如頭先我講，幾唔可能喺香港發生嘅，我都要去睇下國際個經驗係點樣。因為有啲地方嘅做法咧，佢又唔係所謂可以選擇離開嗰只，佢又係好似強制，佢又唔強制得曬喎。佢即係如果你有特別嘅情況，你又可以唔參與啊，即係諸如此類嗰啲。咁所以嗰啲嘅選擇嘅嗰樣嘢咧係最緊要嘅。咁所以當然太多選擇又唔得嘅。啊！即係你知道太多選擇，啲人就唔識選擇噶啦。咁所以呢啲嘅細節咧，都要去探討同埋研究嘅。 另外見到今次施政報告提到話，喺出年下半年啦，會合並呢一個嘅長者生活津貼，就普通同埋高額咧，都係劃一用普通嗰個長者生活津貼比較寬鬆嗰個資產上限，咁就係統一發放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嗰個津貼額嘅咁。呢個話去到出年下半年喎，就係、是。有啲人我見都話啊，點解要咁耐咧？這個可唔可以解釋一下？我見到你之前都提到話要做一啲前線人員嘅訓練係嘛？主要呢個原因。 先講咧，即係個方向咧，就喺2020年，即係舊年啦嘅1月14日就講咗個方向噶啦。咁因為嗰時候講嘅時候咧，都仲要需要時間去睇嗰、那個即係譬如財政啊等等嗰啲嘢。咁大家知道咧，舊年喺2月底出嗰個財政預算裏頭就冇呢啲嘢嘅。咁就算啦，舊年我哋話真係要去做咧，都去到今年呢個財政預算咧，先至會出現嘅。好啦，但係到我哋去制定今年嘅財政預算嘅時候咧，因為舊年個疫情，我哋淨係去防疫抗疫基金咧，都已經申請咗成几千亿啦，3000多亿啦，同埋加埋其他種種嘅政府嘅減少收入啊、支出嘅嘢咧，所以喺舊年制定今年嘅財政預算嘅時候咧，我哋暫時就壓後咗。咁所以就係、是、的而且確壓後咗成年嘅時間㗎啦。 啊。到了今次我哋去制定呢个施政报告啊，咁当然就翻我哋要去做有关财政嘅情况嗰啲嘢啦，就觉得都应该去做啦。 嗯。 啊，咁所以咧喺即系当我哋喺即系十月初嘅时候去公布合并之后咧，就需要大约十个月嘅时间。 嗯。 咁去修订嗰个制度，因为个制度本身咧就唔系就咁改个银码，而系将一个制度直情系一个。好基本上嘅變化，佢本來係分兩層嘅長者生活津貼變成一層嘅長者生活津貼， 嗯、 所以嗰個嘅軟件制度要去改變啦。咁當因為我哋有即係好多個辦公室嘅，咁有成即係我哋嘅即係有成四十個嘅辦公室去處理啲前線，去接受啲申請啊，同埋我哋啲年長人士同佢溝通啊、解釋啊等等咧，所以啲工作咧就唔可以撳個掣，就去做嘅，因為會涉及好多員工啦。好多唔同嘅辦事處啦，咁所以通常咧都要個系統去到七七八八啦，有個系統俾佢哋去訓練啦，然後去嘗試啦，咁然後咧先至可以真係推出嘅。因為咧通常大家知道咧個問題咧，通常出錯咧就都有時都係啲人為嘅問題。當然有時可能係系統嘅問題啦，有時係人為嘅問題啦。咁所以你每一個部分都要做足嘢咧，係好緊要嘅。嗰、那個當然凡事本來做得越快嘅，梗係最好噶啦。咁但係咧，當一個係一個長遠嘅系統嘅變更嚟講咧，就應該做得比較謹慎一啲，同埋小心一啲。咁用十個月時間咧，就係都係一個我叫做從一個系統整體由冇變有，而唔係一個臨時嘅系統咧，咁應該都係一個合理嘅時間嘅。 OK， 呢個就大家都熱切期待啦。呢、这個都咁啊。另外講到安老院宿位咧，我見到之前咧，其實你就提過話，因應未來人口高齡化個速度啦，咁亦都講到話未來四十年要起1200間呢啲津助安老院嘅。咁今次施政報告有冇提到一啲關於院舍方面個進度點樣達成呢個目標咧？同埋有冇一啲更新嘅進度，因應而家嗰個人口變化？ 我實際上當然喺施政報告大家讀嗰份就冇啦嚇，咁但係喺大家睇另外一份更加詳細嘅版本咧，就會講咗咧我哋過往幾年嗰、那個進度嘅，甚至有啲最新嘅數字都未擺咗喺嗰個施政報告裏頭添。譬如我哋最近去睇咧，就我哋喺安老院護理安老院嗰個輪候時間咧，個平均去到八月底咧，就係、是、去到19個月。 嗯， 十九個月呢個數字雖然都幾長。但是在我跟这个政策即、就是轮候这个问题过往十几二十年来讲呢，我是第一次是少过二十个月的。有很多时间是超过30个月添的，是相当之长的。那究竟在过往这几年我们做了些什么是令到即、就是那个轮候那个情况 是好了一点呢？那第一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买位。买位，因为如果我们讲起安老院呢，今天起呢，今日我話去起，就而家我哋有44個安老院起緊嘅。喺歷史上呢個應該係最高嘅數目字啊！即係起，即係進行緊有關嘅項目有40幾個嚇。咁但係呢啲項目咧都會最快可能有啲係喺兩年後啦，最快兩年後啦，有一個就應該一年後多啲就會到噶啦。有啲咧就去到兩年後，但係大部分咧就係講緊咧係6、7年之後嘅事嚟嘅。好啦。咁所以我哋唯一一個方法要去中短期去增加一啲資助位咧，就係買位。咁我哋係由即係兩年前開始咧，就每年增加1000個位，買位1000個位。1000個位等於係乜嘢咧？等於每一年咧，我起咗10間安老院。咁實際上，咁係咪起得切咧？咁你發覺咧，原來嗰個行業就真係就反應得好快。當我哋宣布話我哋未來5年每年買多1000個位。即係加埋5000個位咧，我就發覺開始有啲人籌備啦，包括即係將佢原來嗰間可能未及標準嗰啲咧就結業，然後開翻一間新嘅。如果新嘅咧就會符合到我哋嗰個嘅即係買位嗰個嘅水平啦。咁實際上個市場就反映咗嘅。咁所以呢一個嘅方法咧，我哋相信咧，你買呢個5000個，即係等於咧，即係等於起50間資助安老院咧。 係 呢一個嘅工作咧係。可以咁講，係令到我哋整體喺個排隊嘅情況咧，係即係縮短咗嘅。當然，仲有第二個元素嘅，就係我哋喺 居家安老的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在我们的家居照顾服务，我们透过增加我们的资助服务和我们的社区服务券的数目，都令到那个轮候时间大幅度下降的。所以令到，因为有部分的老人家呢，他可能到最后呢就是，哎，我不入安老院住了。啊！我如果我已經有一個嘅社區支援嘅服務咧，佢可能寧願留喺屋企。咁，所以呢個趨勢，當你嗰個社區照顧做得好翻啲，輪候時間短翻啲咧，細到尾入去安老嗰啲人咧就會下降。就係而家我哋去粗略去計算咧，係我哋由個高峰期，我哋叫即係六十五歲以上嘅人咧，有6.9%係住喺安老院咧，就今日已经跌到4%多噶啦，最新的数字是接近4.1%。 呢个算唔算你哋的目标咧？已经到咗？ 我哋希望系啊，呢个都相当接近我哋个目标噶啦。如果从嗰、那个即系世界各地即系已发展嘅地区嘅比例嚟讲咧，6.多%系太高啊。4.多%都是中上上下啦。如果能够即系从居家安老的角度咧，如果再调低翻啲，譬如3.多%咧嘅水平咧，咁就合理啦。就系大部分嘅年长人士都系想喺自己熟悉嘅环境里头，即系安享晚年嘅。啊，系少部分人系有需要，或者系自己都想入安老院嘅。咁而家讲大约系4%多啲。咁，所以遲啲可能會再低啲。 呢個頭先你話即係同時有40多個項目係安老院係 起緊嘅。 呢個係咪就係、是、其實包埋之前話200億買一啲私人物業做社福設施，係定係兩樣嘢嚟嘅呢個？ 係兩樣嘢嚟嘅。 哦， 買嗰度咧就我哋冇打算去買一啲地方做院舍。 嗯， 因為通常買個院舍咧，你太細就地方唔係幾好嘅。咁通常我哋諗咧，即係最低限度都20,000多尺噶啦。咁你可以想象你買咩地方係20,000多尺噶啦，就係一般嚟講咧，就係嗰啲停咗業嘅酒樓啊，先有啲咁大嘅地方。咁但係酒樓咧，喺今時今日咧，作為一個我哋作為一啲提供資助嘅院舍咧，就唔係太適合嘅，因為你好難做間隔。因為咧而家個通風啊、採光個要求高好多嘅，咁所以咧就所以我哋冇打算做院舍。我哋實際上其中我哋去增加呢啲院舍係有幾個方向嘅。一個咧就係透過我哋嘅私人即係土地作為福利用途嘅一個特別計劃咧，係鼓勵啲非政府機構將佢原來嘅用地即係物盡其用啦，即係透過加建啊或者係重建咧，可以起多啲嘅設施。咁當然包括咗院舍啦，咁安老院係其中一個重要啦。第二咧就係喺一啲賣地嘅計劃，早喺幾年之前咧，我哋就將一啲賣地裏頭咧就加入一個條款，就係你唔該你幫我起埋個安老院。咁呢啲陸續咧喺即係未來呢幾年咧都會出現噶啦。喺我哋講緊由2018年開始去諗呢樣嘢啦。一般嚟講咧，就去到下屆政府，即係大約我哋估計都係5年到嘅時間就起好噶啦。因為私人市場你買咗地，佢好快要起噶啦。咁所以咧，我哋相信咧，就喺下屆政府為呢一屆政府做嘅呢一樣嘢咧，咁下屆政府就會出現。咁頭先講嗰40多個咧，其中有部分咧就係啲私人發展透過賣地條款加入去起嘅嘢。另外就係嗰啲頭先我講嗰啲非政府機構嘅用地。透過加建或者係主要都是重建啦，咁當然仲有其他嘅一啲嘅項目嘅，加加埋埋咧，咁就成40多個。 Okay. 另外人才嗰邊咧，我都想問一下，因為今次施政報告話吸引人才，其中又話提到話面對人口老化、生活率下降、持續下降啊嘅挑戰，就話人力資源供應咧面臨一個樽頸，咁就話咧需要更加進取吸納更多非本地人才，呢個係咪你哋嘅取向啊？非本地人才日後？ 这个呢个我哋喺早几年之前咧，开始去推算未来一段时间嗰个人口嘅变化、劳工嗰个嘅变化咧，睇到嘅整体咧嗰个劳工嘅需求咧系增加嘅，但系我哋嘅劳工嘅本地嘅劳工嘅数目咧就下降紧嘅。啊，咁当你嗰个劳工嘅需求增加、劳工下降嘅话咧，就唯一个方法就系吸引。 即係吸引人才啦。你話增加生育得唔得啦？不過都係講廿幾年之後佢先至出嚟做嘢嘅啫。但係而家根本上我哋人才不足嘅問題係面對今天就已經見到㗎啦。但即係因為尤其咧呢兩年嗰個疫情，我哋譬如單程證嘅人少咗嚟啦，因為種種嘅安排。咁喺未來嘅日子裏頭，雖然都可能會恢復翻之前嗰個水平，咁但係就已經唔見咗一大批嘅人㗎啦。咁同埋咧喺呢一段時間咧，而家我哋睇嗰個人力嘅問題咧，當我哋經濟復甦嘅時候咧，我哋嘅勞工不足嘅情況咧就會好快就會出現㗎啦。咁所以就變咗咧，勞工不足咧就會拖住我哋嘅經濟發展嗰個後腿。咁特別係有一啲嘅行業，譬如創科咁咧，佢如果我喺未來嘅增幅咧，差唔多每一年嗰個增幅係4%以上嘅。嗰個喺創科嗰方面，如果尤其你睇埋今次嘅施政報告，如果我哋再去調校我哋日後嗰個需要嘅話咧，可能咧我諗4%都唔夠嘅啦。Okay. 即係所以我哋要去盡量去爭取翻咧，即係呢一啲嘅即係科技人員啦，同埋一啲嘅創業人員啦，嚟同埋啲專業人員嚟香港。 我想講而家所謂嗰個移民潮現象，有冇令到香港嗰個勞工或者勞動力係有一個影響甚至打擊嘅？ 實呢個移民潮嘅數字咧，就都幾複雜嘅。喺舊年2020年嘅頭半年咧，我哋香港就無端端多咗成20多萬人。唔知係翻嚟做乜嘢啦？總之多香港居民即係翻嚟香港。多過離開香港人咧，喺頭嗰半年咧多過20多萬，大約20多萬到啦嚇。咁喺過往呢12個月咧，就走咗大約係即係嗰個出出入入咧，就爭大約10多萬、11、12萬到啦。如果用舊年嘅年頭計，而家仲多咗人。咁所以嗰個問題咧，就當然唔知翻嚟多啲人退休人士定係乜嘢啦嚇。咁但係我哋從個勞工市場嘅角度咧，就睇到個人力係下降緊嘅。咁但係大家知道咧，而家我哋最多嘅人口咧係60至64歲，即係用5年嘅計算，香港最多人嘅年齡組別係60至64歲。所以呢一班人咧，而家就開始陸續退休啦。咁所以嗰個退休潮咧，係而家去緊呢個高峰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要正正面對嗰個人口嗰個高齡化嘅問題。 OK， 今日多謝曬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上到嚟千禧年代講到施政報告嘅情況。聽日咧繼續都會講到施政報告，請到咧就係楊潤雄局長啊。聽日再見，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然，製作周偉業。 要去理解一个时代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描述一个时代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一个时代带给后来的人的影响也都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完全看得清。尤其是好像明治日本这么多元的历史时代，要一本书就能够完全理解非常不容易。一本书读懂明治日本写得并不高深，用的也都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的青通文字，中间仲有大量嘅图片、图表去帮助阅读，好容易就能够读得完。 日本史权威作者周佳荣教授好清楚流水式历史可能会令到普通读者揾唔到重点，而佢喺全书用咗风云人物为中心，再赋予唔同嘅主题，以版本龙马、西乡隆盛、东乡平八郎等等数十个人物嘅行事同埋选择，作为书写明治时代气息嘅重点。能够令人感受到明治时代新旧交替、为新青年从头做起的气势。这本书更好的是没有忽略到譬如福泽谕吉、夏目漱石、中江兆民等的文化文学哲学人物，令到读者更加能够理解文明开化以及富国强兵在明治时代同样重视。 明治时代是日本东亚近代化成功的典型例子，也都令日本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但它又在之后的数十年慢慢地演变成战争和苦难，当中的高低起落正是阅读一个时代不同角度的所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一本书读懂明治日本》，作者周佳荣，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